居九百愿中化险为宜，现世欢如乐事一意，珍重平水相逢，诉别离岁月，往日悠然又像昨天尚存梦，看透现世得失成败，恨情我注指点迷津，齐心发挥关爱力量，人生世上如何爱，前行定要有方丈，时刻都会如风浪，闯荡人海有来相扶持，寻觅天国全凭心。